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分享。诸位法师、诸位居士，晚上好。今晚我们就开始谈这个《般若经》里面的受念处，还有这个心念处，因为这两节师尊的解释比较简短啊，所以应该是一个晚上可以，就是可以讲完的这两种啊。那我们翻到那个经文。经文里面的222页，也是第二段，受随观念处，我们大家一起诵：复次，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受随观感受？以此，诸比丘。比丘感到乐时，了知我感到乐受；感到苦受时，了知我感到苦受；感到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不苦不乐受；感到世俗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世俗的乐受。感到非世俗乐受时，了知我感到非世俗的乐受；感到世俗苦受时，了知我感到世俗的苦受；感到非世俗的苦受时，了知我感到非世俗的苦受。感到世俗的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世俗的不苦不乐受；感到非世俗的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感到非世俗的不苦不乐受。如是，他安住于受，随观内受，或安住于受。随观外受，或安住于受；随观内外受，他安住于受；随观身法，或安住于受；随观灭法，或安住于受；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受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受，随观感受。这个就是受念处里面世尊在谈到了，我们上次不是说受里面有三种受嘛，对不对？乐受、苦受，或者是简称这个舍受啊，这里就翻译成这个不苦不乐受。在经文里面也提到了世间的受，还有非世间的这个受啊。那待会我们会再解释什么叫做世间的受与非世间的受啊。在进入受念处之前。上几堂课我们就结束了，就是师尊也介绍到这个生念处啊，在生念处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就是师尊有谈到生念处一些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啊。上次我们说佛陀以14个方式来介绍这个生念处，那我们一般上我们一谈到这个四念处的时候，一讲到身念处，我们就自然地说观身不净，是不是？ 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上都会讲啊，什么是生念，什么是生念处啊？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是这样。那在我们听了这几堂课之后啊，你会发现到观身不净只是其中的一段，记得吗？观身不净就是在我们说我们练习看那个三十二分身的时候啊，自己看这个我们身体的器官的时候，这属于这个观身不净啊，这个只是一部分。所以身念处里面呢，也包括了出入习惯，就是安波念，我们的呼吸啊，还有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姿势。身体姿势就是说，还记得什么叫身体姿势啊？就是四种威仪，行住坐卧，还有包括了一切的其他的小动作都要如实的了知嘛，记得吗？这个还有包括就是正知与这个正念啊，就是正知正念里面有说过了，就是当你走的时候行的时候，你要知道看前面看旁边，你要以正知而行啊，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正知而行，醒来的时候要正知而行，卧的时候要正知而行，吃喝觉禅的时候要正知而行，知道吗？就是说无论任何的活动啊，都要有这个正念去指导啊，这个也是身念处。那当然刚才说的还有那个观我们的这个修定，就是观我们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啊，还有就是昨天还有那个世界分别观，就是观我们身体里面的四大元素，就是地水火风，还有昨天讲的这个物缘九观啊，就是尸体腐烂的九种这个过程啊，所以这种种也包括了在身念处的里面啊。所以以后呢，你们就知道身念处呢不只是单单只是观身不净而已。那从这里你也认知到，当你学习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在做身念处，那你也知道。比如说现在你观腹部起伏的时候，上下的时候是身念处，对不对？但进行的时候呢，也是身念处，还有站的时候也是身念处，卧的时候也是身念处，还有就是说关照你日常生活的时候，比如说你吃饭的动作、喝水的动作、开门洗碗的动作，记得吗？我们那时候前几天不是教到你们每个生活细节都要去关照，这个也是在修这个身念处。在修四念处里面来说，其实它四个是一起的，你很难把它一个抽出来。比如说你看，我们将我们等一下说到那个受念处来说，比如说你观瀑布上下上下，这个是身念处嘛，对不对？啊，你观的时候你观得好，你觉得哎呀这个是很舒服啊，你知道很舒服，这个是什么呢？热受啊。你静坐的时候，哎呀这个一团糟啊，乱七八糟的，心不能够定下来，很烦躁，这个什么你知道，就是苦受了。你坐的时候有念头升起来，一个接一个，又要这个又那个，要贪又嗔升起来，这个是什么呢？心念处。还有法念处的是什么？你说的话做到昏沉的睡的话啊，睡下去啊，然后睡到整个人头都要贴到地上去，那个什么？那个是法念处里面的五盖啊，或者心很吊举，很多杂念啊，这个也是法念处里面的啊。还有就是那个就是疑，比如说你越修就是哎呀怀疑自己的，修来修去好像没有进展啊，对自己产生怀疑啊，这个也是五盖里面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四念处其实是整体的啊，你不能说我只修一个，而是四个其实是一起，只是当时候是哪一个那个成分会比较重一点。比如说现在你观，你知道你感受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受念处会比较重一点。所以这个，那这个是在总结，就是说我们上几堂课所讲到的这个身念处了啊，就是当你们印象中有，就是知道，什么活动是在身念处里面。 当你做这个观的时候，就是在练习禅修的时候，如果你觉受到其中的一种感受，就像刚才给那个例子，你做得好的时候有快乐，这个你是在正在修这个受念处啦，做的时候感到心很烦躁啊，这个就是也是在修受念处了。舍受怎么去观呢？就是知道当时候你的那个心不产生这个执着啊，没有喜欢不喜欢，那个就是一个舍受，你也要觉照它。你知道当时啊，我的心是没有贪，也没有这个执着，这个快乐也没有这个不快乐。就好像你们现在有没有快乐不快乐？也没有啊。现在肯定是这个舍受，不苦不乐受啊。对，这个经文也说过了，就是复次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受，随观感受，以此诸比丘，比丘感到乐时，乐受时了知我感到乐受。这里了知，你记得我们上次也说过，了知的意思是深入的去知道它，而不是肤浅的啊。所以你要很明确的知道，很微细的乐受你也要知道，很微细的苦受你也要知道。感到苦受时了知我感到苦受，就是当你做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到身体有痛有麻，脚痛或者是麻痹的时候呢，你要去关照它。关照什么呢？除了关照身体的痛之外，你也要知道当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受。一般上你身体痛的时候会怎么受啊？当然是苦受啦，你不可能有乐受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察觉到那个身体痛的时候，你察觉这个痛的同时，其实你也是在做观这个受念处。为什么我们说当你痛的时候你要觉知你在痛啊？只是当我们修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把这些分得那么细，都不需要说啊，这个是身念处，这个是受念处啊，这个是心念处，不要这样分。因为你这样分的话呢，变成你在心在做思维思考，而不是去做那个直观。你记得我们上次说的内观有两种吗？直观与这个内比观，对不对？当你关照你身体身心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直观的方式啊。内比观我们是不用，内比观什么时候用到呢？就是到你看到你本身你自己身心的生灭之后，你看到这个哦，原来它就是这样的哦，原来我走一步呢是没有我的，只是身心的一连串的这个活动生生灭灭而造成的。当然你就想到我是这样，其他人也是这样啊，这个才是说内比观啊。这个不是说刻意的你去思维它，思维人家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这个变成杂念了。我们同时我们在修的时候也不去分析那个名相，那也你不用去分啊，这个是观的色啊，这个是色，这个是受，这个是想，这个是行，这个是啊，这些不要，通通也不要这个啊，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这样的。也会怎么在一个有一部书里面就讲到了，就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方法，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个马哈希这个禅法嘛，对不对？这个马哈希禅师啊，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其实马哈希你知道什么意思啊？马哈希就是大鼓的意思，不是他原本的名字来的啊。他原本的名字叫做巴黎，那个出家的名字叫做索班纳。后来为什么会变成马哈希呢？是因为后来因为他推广了这个方法之后啊，当时候缅甸的一位总理啊，就邀请他到一间仰光的寺院去教导这个思念处这个禅法啊。当时那个寺院外面呢就有一个大鼓，那个鼓啊，所以然后以前那个鼓呢是祭众用的，就是召集众，就是比如说可能寺院啊，寺院有打板啊，对不对？有些寺院就以打鼓的方式 来祭种啊，就是有机会了，大家出家人啊一起到那个讲堂啊，或者是说戒的时候就到那个戒场啊，这些等等啊。啊，因为这个马戏禅师在那边教这个禅法，而且慢慢的人越来越多人学习了，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所以大家呢都以这个大鼓来称他，就是说大鼓禅师，马哈是大马，然后西是鼓的意思，变成大鼓禅师，啊，就把他后来渐渐的把他很多也把他原本的名字也忘记了啊，每个只是叫他这个称号。这个也是蛮普遍的，因为应该早期的时候很多在中国的大德也是这样啊，本来他有个名字，后来因为他出名了，在那个地方出名了，然后人家就用那个地方来取代他的本来的这个名字啊。对，刚才说了，就是这位马戏禅师呢，就是以前就是他很聪明啊，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学习了这个三藏了，然后他在学习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四念处这个想法这么好，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学？当时是已经没有人学了，因为那时候在缅甸呢，大家都以为这个禅法只是在住在森林的苦行僧他们学习的，一般人都没有能力这样学习的，尤其是在家信徒呢，在家众呢，居士呢，只是到寺院去做供养啊，这样或者去做服务啦，啊，就说布施这样而已啊，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后来马西就是禅师就发现了啊，从他学习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四念处这个方法，他觉得这个方法在早期佛陀的时候是何等的这个重要，每位弟子呢一定要学习这个方法啊，佛陀也从这个成佛一直到他入灭都是在讲这个方法，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去学习呢？而且人家以为只是和少部分人去学而已，他觉得这很可惜啊，所以他就从这些资料中来整理出一套那个系统出来啊。系统是有啦，理论是有啊，可是还是要有老师啊，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四处的去托人去打听啊，哪里有老师能够教的教这个四念处这个方法的啊。后来就打听到了有一位叫做明公大师的啊，这位明公大师也是精通这个三藏的，后来他打听到了，然后他就去那边跟他学习了啊。开始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这位老师教他的时候呢完全没有用到那个佛教的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啊，比如说这个在佛法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名词啊，比如说尤其是那个论藏里面的那个论啊，里面有很多那些专用的佛教的特别的名词，然后想到哎，这个老师我跟他学好像他讲讲去都是讲一般人的这种话，没有讲到一些很高深莫测的那种佛教的用语啊，我想看你这个老师是不是有料的，为什么这种佛教名称他都不知道啊？后来想想看也不是啊，因为他是在缅甸大家都是公认他的，大家都公认他是三藏精通三藏，那不可能也不知道啊。后来他去学的时候呢，他老师也教他把一些理论放下来，所有他所学习一切理论都把它放下来，而且他就后来想到了，既然那么远来到这里了啊，就真的把它放下来啊，跟着他去学。所以经过了4个月的很精进的去练习啊，就是他精进到就是从醒来一刻到晚上睡觉的那一刻，整段的时间呢，他这4个月都完全静语啊，而且从醒来到睡觉这个时间，他每一念都没有遗失掉，就是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信念、每一个身体的动作都不会遗漏掉，他都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到4个月之后呢，他就证得很高的一些内观智慧啦，然后他就把这个禅法教出去。后来呢，他才发现到为什么他老师开始说不要跟他讲那些很复杂难懂的那个佛教的专词啊，就是因为 那老师不要他在学习的时候去思考去思维这些名相，因为你习惯的话也是学习这个重视这个教理的方面，很自然而然的这个成了习惯了嘛。一想东西一修到一点点呢，就把那个以前的学的教理就带进来了，就思维了，就比较了，啊，变成呢有分辨的心，不能够直接看到那个实相，啊，所以就是教的时候呢，完全的就不用那些很复杂的一些名词，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很多现在也是这样，教这个思念处的一些书啊，或者有一些禅师啊，你看，当开始他讲的时候，很少用很难懂的一些名词的。不像在上那个佛学课，或者是有些在佛学里面讲课的时候用了很多专词，就是说作用是让你们直接的能够从这个实相上面去着手，而不是通过一些名相去思维。所以就是刚才你练习的时候，就是有痛的时候只是知道观那个痛，因为当你观那个痛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观这个苦受啊，所以你也不用去特别的去把它划分出来啊，这个是受念处，这个是什么念处啊，这个是使你在妨碍你的心，变成心呢在跟刚才说是进步去思考了。思考什么呢？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把它带进来，习气喜欢不喜欢的带进来，这个是什么功用呢？这个如果在理论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受想行识的想的功能，想的作用就是这样啊。改次我们谈这个法念处的时候，谈到这个五蕴的时候啊，就是有解释这个受想行识这五个各种它的功用是什么啊。所以当你静坐的好的时候啊，你要去感受知道你现在快乐。因为呢，如果你不观这个乐受或者苦受的时候，你不知道乐受苦受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这些情绪感受所拉去了，给转去了。比如说当你静坐的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观你有这个平静快乐清安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好啊，很快乐啊，这个时候你什么去追寻它，去追求这个快乐，那像我要继续的在追这个快乐啊，就是下一座呢我要说的也是要得到这个快乐，就是你已经被它所转去了啊。可是如果你去关照啊，就是乐受乐受乐受的时候，那你有所警惕，这个知道这个是乐的一种感受，心不要被它所转。当然也不要说这样，不是说是我不要去这个，我不要有这个快乐啊，也不是说，因为你有这种的话，有这种感受的话，它自然会升起来的嘛，对不对？比如说你静坐得好的时候，这种热受自然而然的会升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说只是不去执着它而已，不等于说你要刻意的去排斥它，不要有这种热受，这个也是错误的啊。这是不是说修行修到就是这个什么都不能够分辨的，就以为这个是平等心啊，这个是错误的啊。有些人误解了，佛教里面说平等心吗？无分别心嘛，对不对？因为你时常听到这些话啦，这个呢不等于说你修到了好坏也不知道，善恶也不知道啊，这个是修到好像一个死物这样啊，没有感觉的啊，这个是错误的。所谓无分别心啊，这个是说好坏我们是知道，善恶当然也知道啊，就是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啊，也要知道啊。就是说你不要有些食物，比如说你吃下去是不是合你的身体，该不该吃，是不是吃，你也要知道啊。不是说无分别心，就是说人家给你吃什么你都要吃下去啊，不是这么说的啊。有些人说无分别心啊，有些说出家人啊，我供养你什么你一定要吃下去的，你们应该无分别心啊，这个不可以这么说的。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健康状况也不一样啊，有些人可以吃这种食物，有些人不适合吃那种食物啊。所以你要自己要知道啊，所谓的无分别心，就是说在遇到这个警戒的时候， 好坏，我们都能够接受它先，能够接受它，而没有这个好的时候我们就执着它，不好我们就生气，不是那样。现在讲到经文里面有说到的世间的这个乐受，还有世间的这个苦受，还有世间的这个舍受。什么叫做世间的这个苦这个乐受呢？因为世间就是我们的五欲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啊，就是接触到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接触之外得到一种快乐。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世间的乐呢？就是你买了一件新的衣服啊，当你买到那衣服的时候你很快乐，当你中了大彩的时候很快乐啊，买了一辆新车很快乐啊，买了一辆大房子很快乐啊，这个事业上有这个升职了很快乐啊，做成一宗大生意很快乐啊，或者人家给政府颁发你一个衔头很快乐啊，这个是世俗的这个乐受啊，或者是有些来自家庭的，比如说有些人结婚了很快乐啊，有一个孩子了很快乐啊，这个是属于的世间的这个乐受啊。那世俗的这个苦受是什么呢？好像说你买了一个名贵手表，那手表不见了啊，你很伤心，这个是苦受啊。这个公司里面有一个空缺啊，就是要升经理的啊，那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总经理升了别人没升你啊，你很生气，这个什么？这个是苦受啊。还有人家说你一两句话啊，就是说你静坐的时候坐，然后后来你听到人说，哎，这个人做到这么难看，做到歪歪曲曲的啊，你听得很生气，这个是苦受啊。所以这个是就所谓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苦受啦。那还有什么叫做这个世间的不苦不乐受？有时候就是说当有些东西有些对象就是我们看到了没有产生这个乐受与苦受，可是如果你不觉照的话呢，我们也放不下这个对象，虽然你心中没有这个对他强烈的这个执着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刚才说是有时候就是说你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丝的这个抓取在那边啊，就是你这样你完全，但你可能你没有感受得到当时候啊，可是如果你把那个内心详细的去检查你自己，比如说好像通过你静坐去觉照的话啊，你会发现你还是对那样东西有一丝的这个执着，这所谓的世间的方面的啊，而这个所谓的这个世间的这个舍受，有时称为这个世俗舍或者是无智舍，没有智慧的智，无智舍，就是你没有看到它的这个实相，没有看到你对这个东西的这事物的或者对象的这个执着。所以什么佛陀说这三种受我们都要觉知啊，当然这个舍受是不容易觉知，舍受你要经过一段时间，心要比较定比较细，而且通过了这个内观禅这个学习如何的去不断去观照，就是训练的心比较敏锐的时候才能够发现得到啊。所以好像四圣地里面的苦地啊，苦地里面简单来说不是有三种苦吗？对不对？苦苦坏苦行苦，所以要了解行苦呢最困难的最危险的苦苦坏苦，一般的人不修也可以有时候心比较细呢也可以体验得到这两种苦，可是行苦方面呢不容易觉察得到但我们改次我们也会再谈，在这个法念处的时候会谈到这个四圣地，因为在这部经里面大念处经也分了大念处经与念处经，大念处经里面呢与念处经不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后面这个法念处，啊，《大念处经》里面有谈到四圣谛，《念处经》里面呢就没有记载这个四圣谛，其他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在经典上面来看，有时候比如说《阿含经》里面看啊，因为这部经也取自《阿含经》嘛，哈，有时候你有些经典是好像很相似、重复的啊，只是有一小段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也可能是当时候就是传下来的时候有稍微有不同的这个。那个版本啊，以前是靠那个口耳相传的嘛，可能就是这一点有一点差别了，所以就也把它记录在里面了。还有什么叫做这个非世俗的这个乐受、苦受还有舍受？这个非世俗的是说，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禅修的时候呢，你感觉到你说有些人看到了这个，不管你静心或者静坐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一个脚步提起来的时候啊，你发现到原来我一个脚步提起来之中有一连串的生生灭灭的啊，一个小段一个小段生生灭灭，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会产生什么呢？一种法喜，因为你发现到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有些比如说观腹部起伏的时候，你观到哦，原来起的时候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动作在那边的啊，然后下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不一样的动作，慢慢你会发现这个。所以这时候当你发现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的心会比较稳定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心会比较安定，也比较平静，也比较快乐。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就是非世俗的这个乐受，这个非世俗的乐受为什么也重要要去观它呢？因为如果你不观它的时候，尤其是刚才说的，你看到一些发现到一些以前没有发现到的一些现象，比如说你发现哦，原来一系列的生命，这个时候你会非常的高兴，很激动，很高兴，想要立刻的跟人家去分享你所发现的这些现象。想要跟人说啊，我看到是怎么怎么，很高兴，有那种冲动要跟人家讲。如果你没有去观察这个的话呢，你很快的哇，赶快去找人跟这个讲，跟那个讲啊。但你一讲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定力正念就没有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急着去跟人家分享你的这些经验啊，因为你现在经验还不稳，还不是很稳，还只是刚刚的看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首要的任务呢，是打好这继续打好这个基础，打稳这个基础，不是说急着跟人家分享，因为你急着分享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进展。那你一讲的话，心就散掉了啊，你又再回到那个很难啊，因为你的基础还不是很稳啊。所以有些就是，比如说有些。如果专门修定的啊，就比如说修安波念，他修的啊，有一次好像，有时候我们也会啦，就是误打误撞的，好像看到禅相啊，或者进入这个禅定啊，对不对？啊，就很高兴啦。那改次呢，能够再进到啊，改次好像找不到那个门，好像不见了，不去了哪里了啊？那是误打误撞进去而已。其实呢，真正来说呢，严格来说，如果是修定来说，那个是不算的。在如果你修这个禅定、修止禅来说呢，你要达到五种自在啊，才算是把握那个禅定啊。就是其中一种，就是你要掌握这个安止定这个技巧，就是处入自由，出定入定，随你所喜欢。就是你整个过程，入定的过程、出定的过程，你掌握得很成熟。就是说，我要入定，你坐下来用这个方法就进去。你要多久要出定？比如说，我现在说我要入定60分钟。之前你发一个愿，啊，60分钟后我要出定。那个这个不调闹钟的，啊，不要调闹钟都不算的。每一次准准的60分钟，啊，1秒钟都不差的，你要出定。 经过一百次都是什么，都是准，都是60分钟准准啊，你才算是掌握这个禅定。而且刚才说的出入就是进出都要很就是很纯熟的，要进就进，要出就出啊。像我们看这个经典也看到了，佛陀或者是那些佛陀的那个弟子啊，比如说那个舍利佛啊、目犍连那些弟子啊，他们要修定的时候，他们要定静几餐，就是静几餐。哎呢，哎，不是，是你看到啊？比如说看那个佛陀生平的时候，他佛陀要入灭之前，啊，就在躺下的时候啊，进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又再从四禅、三禅、二禅退回来啊，哎呢，这是。就是很纯熟人，怎么跳来跳去都可以，都好像你就是好像你所需你的愿这样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掌握到这个禅定。像有时候我们偶尔进去呢，下次都找不到了，这个还是不算的啊，不算你的定，不算成功的啊。那这个非世俗的苦受，非世俗苦受就是说，也是在禅定的当下，就是。心十分的这个散乱啊，有时有懊悔的心出现啊，有悲伤的心出现啊，这些等等啊，也是说的苦受。或者呢是在比如说有时候当你静坐好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他出定的时候，出定之后他有一种悲伤出现，这个也是叫做非世俗的这个苦受。那这个禅修的这种非世俗的苦受，它也是一种障碍啊。这里就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位长老，一位长老呢，他精通这个三藏啊，这个经典都很精通了。他是18个寺院的导师，他教导18个寺院的啊，是他们的一个导师啊。然后在他的学生里面呢，由从他的教导。而证到阿罗汉的就有30000个学生，很多学生里面有30000个经过他教导都可以证到阿罗汉的，你看他的这个成就有多么大，他的学问有多么好。那有一天呢，他有一位他的学生，就是阿罗汉的一位学生呢，他在进入定的时候呢，就审查自己的这个善法善业。审查完之后呢，他就想要看看他的老师，所以他就入定了，然后去观他老师。他发现，哎，他老师还只是一位凡夫，他觉得这很可惜啊。他可以教导这么多人处理这个生死啊，觉得解脱，他反而他自己的生死呢还没有解决，觉得这是很可惜啊，所以。他就去找他的老师啊，去到老师的住的地方，是想要就是说劝他的老师，就是说现在呢该为自己打算自己着想的时间啊，不能够时时刻刻的是为了其他的人啊，因为这个生命是有限的嘛啊。所以他就去找他老师，然后去敲门了。他老师问他，你来做什么啊？啊，学生说我想来听你开示啊。那老师说，不行，我现在很忙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那这学生说，现在忙不如等一下你去，当你到村落里面托钵的时候，我再请教你啊。那老师说，那也不行啊，我去村落托钵的时候，很多人问我很多问题啊，我没有空回答你啊。那这学生又建议了其他的一些地点、一些时间，不管他那个学生提出什么地点、时间呢，他都没有空，他都很忙。所以就他的学生呢就说，那你难道你一天里面连是那个禅修的时间都没有吗？啊，你忙到每天都好像那个陀螺这样团团转啊，每天都转不停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要依赖你，可是呢你就不能够依赖你自己。所以他的学生就走了啦。啊，这个老师听了之后觉得那学生说的也是有很有道理哦，就是有点就是有点受到一点感动了啦啊，就是这个学生说的也是对啊， 他就想到了，嗯，好，以我这样的这种资历，应该两三天就证得阿罗汉了啊，所以他也没有跟别人说啊，他就偷偷的去练习啦啊，禅修啦，那两三天也没有成绩啊，不止两三天没成绩啊，一过了还过了一个雨季，雨安居啊，大家知道雨安居啊，啊，因为在这个印度啊，印度或者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就是包括了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啊、缅甸啊、那个老挝啊，或者柬埔寨这些国家，它不像台湾啊，有四季，春夏秋冬，啊，他们这些国家只有三个季节，就是这个冬季，冬天就是从那个阳历的这个十一月中，十一月越炎热，然后一直到这个阳历的三月份，就是冬季，就是好像现在这个冬季啊，还是现在这么冷。那这个冬季完了就是旱季，干旱的季节啊，就是从这个三月中一直到这个七月中，啊，那时间是很热很热的，啊，有时候温度可以上升到40多度的。啊，在印度呢，也有在那个报纸上报道呢，有时候也升到50度的，所以印度有热死人的，嗯。印度我都没有体验过了，在缅甸我体验过40多度的，啊，真的是很烫的，啊，你摸什么呢都烫的，摸桌子啊什么都烫的，你开风扇呢更加烫，风扇吹出来就是热风啊，所以尤其是在那些缅甸的国家常常啊，有时候它的屋顶是用锌板盖的，这就更加的热啊，那些锌板是铁皮的嘛啊，你进去了就是好像进入一个铁皮屋这样，就更加的热啊，所以那种是非常非常热的。然后雨季呢，刚才说这个雨季就是从阳历的七月中，就是七月的月圆日开始，一直就是到了这个十一月中，所以有一年里面一个季节有4个月啦啊，所以在佛陀在戒律里面就制定了，就是说这个雨季的时候啊，出家人就要结这个雨安居。当然来到中国呢就变成夏安居啊，因为中国有四季啊，没有雨季啊，所以就变成了依照这里的这个气候而改变，变成这个，所以你们听到的是农历4月16啊就开始了，有些寺院呢就开始结夏啦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夏安居啊。所以在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佛陀要治这个雨安居吗？啊，因为它有很多原因啊，第一是因为也是当时候的印度的一个习俗啊，那时候不只是佛教，其他的一些宗教，在这段期间呢，他们的这个出家众啊，他们也不到处乱跑，因为有它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刚才说雨季就是那里的雨季，就是每天都下大雨的，很大雨的，而有些地方都会淹水的。啊，下大雨的时候，以前那个时候到处都是那个田嘛，啊，所以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尤其出家人有时候走过田，到一个地方去要穿过一些田啊、田园啊之类哈，所以下雨的时候很多昆虫就会跑出来嘛，因为那个水就跑进他们洞穴嘛，啊，昆虫就跑出来，那出家人到处跑的话呢，就会无意中可能会踩死很多这个众生啊。第二呢，就是说不止昆虫会跑出来，连那个毒虫也跑出来，就是那个毒蛇啦之类啊，也会因为水淹啊的东西嘛，它也跑出来跑搬家啦啊。所以赤脚走的话，因为印度人都是不穿鞋子的啊，现在也是一样啊，普遍不穿鞋子的，所以你踏在那边呢，就很容易被那些毒虫咬到。以前的这个出家人就是只有这个三衣啊，啊，三衣你被雨水淋湿了就很重啊。啊，以前那些他们的衣服是用那种所谓的这个捡回来的那个粗的那种布啊，那种人家丢弃的那种布，或者是裸尸布啊，就是那个包尸体的那些布啊，啊，出家人把它捡回来，然后裁成那个袈裟啊，所以很重的啊。如果下了雨的话，就是更加重啊，而且要干的话也很难干啊，因为只有三件衣服，那湿了怎么办？没衣服穿了，所以就很不方便啊，行脚不方便，所以就佛陀就制定了这段时间 行脚不方便也危险啊，所以而且呢也趁着这个时间让这个出家众有时间去自己去修行去进修，不然的话平时时间就是忙着去弘法去教导别人，那自己呢没有时间去修自己的，因为自己有修的话有修有证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教导别人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段时间是正好是自己自修的时间啊，所以在安居的时候呢就是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不到处行脚了，然后这段时间呢的也找一个就是居士来做这个供养啊，就是说出家那段时间呢也不需要到处去托钵，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这个饮食住要就是四世供养啊，就是供养那个吃的那个住的衣还有药啊，这样的话呢这三个月呢这个出家众呢就可以安心的去办道。所以这个刚才讲的这段就是这个长老啦就是两三天呢证不到这阿罗汉，只是过了与安居结束之后他也完全的就是没有什么样的进展，所以他就很伤心啊，他就哭了，他就哭了，他一哭他就哭了29个与安居了，经过20几每一个与安居过之后成果他又半身大哭了，很悲哀很哭悲伤心哭了，然后一直到了第30个与安居，你还真的修都修了30年了都没有成果了，出乎他意料之外啊，他本来也是以他的这个资历可以教导3万个学生证阿罗汉，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小儿科了，自己证阿罗汉对不对，没想到了经过29年都证不到啊，所以到了第3个与安居30个与安居结束了那天也没有成绩，他又大声的哭了，很伤心的哭了啊，他哭的时候呢有一个天神也下来也陪同他一起哭，他听到哭声就问谁在哭啊，这个天神回答是我在哭啊，我是天神啊，他这个长老问你为什么要哭，天神说你我哭你也哭啊，那天神就说因为我看到你哭啊，我以为呢哭就能够证到解脱啦，所以我也跟你一起哭啊，这个长老听到了就哎呀那个现在连天神也下来取笑我啊，那就真的不行了，给他上了一个是一个课了，他说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了，就是检讨这30年来为什么没有成绩呢，就是后来发现了原来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非世俗的这个苦受这个悲生起来啊，就是使他长成为一个障碍啊，所以后来他检讨之后呢他发现这个问题啊，就把这个给放下来啊，到后来他过了不久呢他就证到了阿罗汉啊，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管是世俗或者非世俗的这个这三种受啊，我们都要去觉照它，因为他当时候他没有觉照到这个非世俗的这个苦受，他没有观到这个苦受，所以他不知道，他就是卡在这里，所以一卡了就卡了他30年啊，虽然他的学问这么好啊，可是真正实际的那个修起来的话呢就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学问是一回事实际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有时候我们从那个就是从世俗方面你也会知道的，比如说有些读书啊，就是从学校里面从大学里面读的一些理论，当他去到社会上的工作的时候而且都好像用不上来，那个讲的都不一样，这个是很普遍的啊。比如说我遇到有一位就是学这个中医的啊，就是中医师啊，那也是说当然以前在他遇到很多那些学生啊，就是跟他就是反映是说很多时候他们看考试的时候啊，就是 准备啊，是背啊背啊，全部都全部记下来啊，然后倒做这个书来回答啦，才能够及格嘛。那可是呢，当他真的去实习的时候，哎，发现到那个以前学的好像跟实际的两回事，用不上去，也许是觉得很气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背，还要去读，还要去考啊？可是真正的面对病人的时候的状况就不一样的啊。在这个这个是很普遍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说一个例子，就好像那个一个地图这样啊。当然这个理论跟实践都要平衡，两方面都需要到啊。不是说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理论啊，我就实际去修就好了。这样呢会让你走了很多冤枉路啊。就好像那个例子，就好像说好像我来到这里啊，比如说现在我要去什么地方啊，这里不懂什么地方去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去以前我去过那个什么溪头啊，这里不是附近很出名一个溪头啊，一个什么自然的公园啊，是不是？比如说我现在要去那边啊，从这里去那边我不会去吗？我就要买一份那个地图啊，对不对？啊，看那个地图，然后从地图我知道我应该是怎么错啊，大火车或者公车啊，怎么去那边？去那边又怎么走啊？走哪个方向啊？才去到那个溪头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不买这个地图的话，我说我要去溪头啊，我就随便找一个方向去走，那你说我走得到吗？那走不到啊，对不对？一定要靠那个地图，还有一个到那边去，或者是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好像如果我们没有理论的话，啊，没有学习这个教理的话，只是自己去修的话，那只是好像刚才的例子，可能你走来走去走不到，找不到那个门路。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地图了，我现在买到这个地图了，我就坐在这边，我看这个地图背。我把整个地图从这里去到西头的路线都背下来了，背了之后呢，我还是坐在这边。啊，那到我回去的时候呢，我还是没有去到西头，因为我没有去啊，我没有走去西头啊，我没有去大车啊，就不可能去到西头啊。就好像说，如果你只是学习这个教理的话，你没有去实践的话，没有去修的话，来来去去只是纸上谈兵，只是文字，你了解的是文字而已啊。那加上呢文字方面的了解啊，文字还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那个意义是在哪里，文字只是一个引导而已啊。就好像说最普遍的例子，那个比如说禅宗所说的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的。你说你要告诉人家这杯水，我要告诉你这杯水有多温。那我喝了一口之后，我就知道它温度吗？那我就用一大幅的这个文章来告诉你温度，温水是怎么样的。那你读了一整篇的话，你看到蒙查查了，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而且可能你会用你自己的思考方式讲到越想得越远去了。啊，那如果我直接告诉你说，你走来这里，啊，你喝一口，但你喝一口的时候，不是比我跟你解释一整天来得更好？一口下去，你知道那个软水是什么样的，软到哪里去，怎么软，怎么热，怎么冷，一尝就知道了，都不用讲了。啊，就是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偏向任何的一边啊，两边教理跟实践，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到啊。有这个教理会使我们不会走那么多这个冤枉路啊。因为这个教理是从哪里来的呢？教理是佛陀的这个经验啊。我们经里看到的是佛陀的经验吗？再来说，我们说这个经里有没有说过那个了解四圣谛就能够解脱，是不是？那你现在你们知道了解四圣谛吗？每个人都背得出来了啊。苦寂灭道，苦又分成了哪种苦？他刚才说的三苦，有些分成五苦，有的八苦啊。 即是什么，灭是什么，地啊那个地啊那个道又是什么啊，道又可以八正道讲到头头是道。考如果去上佛学课的话，考试也拿到满分。那你对四念处啊那个四圣地好像很了解啊，你的烦恼有没有减少啊？你有没有解脱啊？你有没有证到最基础的出国啊？也没有啊，烦恼还是这么一大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圣地是佛陀体验的四圣地啊，告诉我们，不是你自己看到这个四圣地啊，不是你自己去体验这个四圣地啊，所以你的烦恼没有断。所以说只是偏重在教理方面啊，也不行啊。就好像以前就是在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位女教授啊，就是她很精通那个阿含经，她的专长就是研究阿含经啊。然后还有一天她有一位亲戚就是过世啦，他就很伤心很伤心啊。当然同事就去安慰他咯，对不对？当然顺理成章的就以那个佛教里面的一些道理啦，说哎呀人生都无常的啦，有生就必有死的啦，这样就安慰他嘛。不安慰也好，一安慰呢他更加的生气更加的伤心啊，你们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懂得比你们还要清楚，我是专门研究阿含经的，比你还要多。那他懂得这么多，为什么当下的伤心悲哀他不能够克服他呢？这个道理你们想想看，可能也会知道啦。明白讲得到这个道理吗？因为他是把经典里面的教导当作一种学问去研究，没有把你这个经文里面的教导去放在自己的身上去实践。所以就是小问题来的话还可以去解决啦，就是把这个观念套进去啊。比如说有时候你生气小生的时候，你想到啊我要忍啊，今天你叫我们要忍辱啊，我要忍啊，小忍你忍得过啊。如果是大的问题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忍吗？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哎呀我真是忍无可忍了，或者是就是爆发出来了，你说哎呀要不能不忍了，那佛都有火了。这个是为什么呢？你没有看到嗔恨心的升起的这个实相，你没有了解到这个嗔只是你只是以概念观念的方式把它暂时把它转开所以小问题还可以那大问题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要靠你的这个功夫啦你平时的这个功夫啦真正的这个是看你平时的练习了你本身真的是有放时间放这个精进去练习的话，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它的作用了。所以在观看这个无论世间的三种受或者非世俗的三种受的时候，也要认出它的这个生法与这个灭法，看到它的种种感受的升起与灭下去还有这个随观内生随观外生，只是跟上几课讲的是一样的，观察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那也想到别人的感受也是这样的那这个受念处呢，佛陀只是简略的就介绍了这六种受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心念处。那请翻到第223页那个经文，心随观念处，大家一起诵：复次，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心，随观心事？于此，诸比丘，于此，比丘心贪欲时，了知心贪欲。心无贪欲时，了知心无贪欲。 心嗔恨时了知心嗔恨，心无嗔恨时了知心无嗔恨，心愚痴时了知心愚痴，心无愚痴时了知心无愚痴，心收缩时了知心收缩，心散乱时了知心散乱，心广大时了知心广大，心不广大时了知心不广大，心有善时了知心有善，心无善时了知心无善，心专一时了知心专一，心不专一时了知心不专一，心解脱时了知心解脱，了知心未解脱，如是他安住于心，随观内心；或安住于心，随观外心；或安住于心，随观内外心。他安住于心，随观身法；或安住于心，随观灭法；或安住于心，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没有心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恶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亦不执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心，随观心事。这里的这个心念处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心啊，心就是我们的意识。这里在佛教里面的论啊，就是阿毗达摩论里面啊，把心都分成两部分，就是分成心与这个心所。所以在这部在这个论里面，就是三座部的论里面，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就分成了，阿毗达摩是讲述这个。圣义地啊，这个圣义地里面呢，它就分成四部分。它就第一部分就是解释28种设法，第二部分就是解释89种或者是121种心法，这个心。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解释52种心所，还有第四部分就是解释这个涅槃。就是他以这四部分列为这个圣义地，所以这个心念处里面的心就包括了心与这个心所。什么叫做心呢？心就是认知，这个外境。因为我们要有心，我们才知道，比如说眼睛看到东西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心，才觉察看到那个东西啊。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要有心才觉察到听到声音啊。然后鼻子也是一样啊，当你触到那个香味的时候，香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有心才能够觉察得到。所以这个心是觉知外境的。那这个心跟心所是同时生起来的，或者是说这明确更明确来说，就是心一升起的话，接下来的就是心所的升起。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呢？心所的作用是所谓的有些解释为那个就是装饰那个心的接触的时候的事物。就好比说，当我们一看到了这盆花的时候，我眼睛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如果只有心，那我就不会产生喜欢不喜欢，漂亮不漂亮。那通常我们一看到就知道，啊，这个漂亮，穿得漂亮不漂亮，喜欢不喜欢，执着不执着，啊，这个就是心所的作用。就是你一有触的话，那就是这个 这个心一接受的话呢，那个心所的功用功用就接着就产生了啊。所以这个心跟心所是不可分开的啊，虽然理论上它是分成两部两个部分，可是它的功能都是连在一起的啊。就好像说我们的身体跟移植啊，你说是两部分嘛，对不对？身体是你移植啊，可是你身体跟移植可以分开吗？也分不开的，有身体就有移植。所以在我们做这个内观的时候，或者观这个四念处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说到这个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生气自己啊，做得不好啊，或者是生气就是别人啊，就是好像昨天我们说的，呀，这个人做得好好啊，从旁边走过，或者开门关门这么大声吵到我啊，这等等啊，这个生气的时候，你关照这个嗔或者生气。这个也是在观那个心念处。当然这个你觉得，哎，这个好像刚才说那个受念处好像有点一样啊。从当你生气的时候升起苦受，你呢生气的时候每个人不喜欢啊，那个感受不好嘛。当你觉察这个苦受的时候，这个是受念处。所以刚才说这个四念处其实是它很密切连贯在一起的啊，你不可能说我现在只修单一的啊，只是说在解释的过程中啊，佛陀就把它分成了四部分，不然怎么解释啊？可是你修起来的时候，这四个字是连贯在一起的。刚才经里面也有提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当你静坐的时候有贪，你要知道有贪，当下你看到这个无贪你也知道无贪，有嗔你要觉照嗔，无嗔你要觉照无嗔，有痴你要觉照痴，无痴你要觉照无痴啊，这个是观那个心念处啦。而且在经里面有说到了那个收缩的心啊，记得吗？刚才我们念的时候啊，我们有念到这个经文啊，就是他们有提出了，就是心收缩时了知心收缩。刚才讲那个贪嗔痴，无贪无嗔无痴就比较直接了，我们也不需要去解释了。那我们现在解释什么是叫做收缩的心呢？收缩的心就是当你昏沉的时候，睡觉的昏沉，做到昏沉的时候，这个就是收缩的这个心。所以你要觉知现在你有收缩的这个心，这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在观心念处。散乱的心就是心无法安住在禅修的目标的时候，你知道散乱，这个也是在观那个心念处。当然你只要飘明，只要知道散乱或者是昏沉，不用去分它，这个是心念处，不用去飘明啊，这个是心念处，不用直接的，只是飘明散乱或者是昏沉就可以了啊。广大的心是指禅那心，禅定的心。不广大的心是指跟欲界有关的心，就是不广大的心跟欲界有关的心啊。有善的心啊，就是指跟欲界与色界有关的一种心。还有无善的心，是指无色界的一种心。这是在禅定的时候啦，在禅修的时候出现的。专一的心就是达到一心不乱不定的心，就是专一的心。不专一的心啊，这个是比较直接这种解释了啊。解脱的心，这指的是心刹那的去除与暂时去除烦恼的心啊。这个我们上几堂课也说到，刹那的去除与暂时的去除啊，这个解脱的心是指这个啊。未解脱的心就是未解脱烦恼的心。啊，所以在这个当你修的时候呢，啊，就是说 虽然论里面分析了各种各样的心的这个名词，可是在修的当中都不需要去认知这种种的名词，只是需要到分心，要分心的时候知道分心，分心散乱散乱，刚才讲那个方法啊。然后每次你觉照到这种种心的生与灭啊，就是在观它的生灭法，而且这个就是随那个，而且有时候观到自己也观到别人啊，这个是跟上次讲的都是一样了，也不去重复它了啊。今天就这堂课就稍微简单的就是介绍了这个受念处与这个心念处。下堂课我们再开始讲这个法念处的五盖。法念处第一个就是五盖，我们会在下一堂课里面开，就是再向大家介绍。那现在有什么疑问吗？关于刚才讲的受与心念处两种。没有了就不用紧，没有了我们就大家可以上洗手间，然后就待会我们再回来静坐。 沙都沙都沙都